参藏断啊，一片圣净土

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《 片真情天知道，几人甜言蜜语假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偷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